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海飞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大家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克啊。 哎呦，这刚中国有嘻哈结束哈，你还没缓过神来？ 非常溜啊，这段是不是？ 节目是不是要这样开始？ 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版嘛，是吧？周日的晚上，在这个周末的尾巴上，我觉得一定要大家快乐，你知道吗？就跟今天我们的节日是一样的啊。你是谁？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李可老师，大家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对对对，刚才其实有水友，你看这个丫丫就说这个啊，节日快乐。其实你也节日快乐，在咱们收看咱们收听咱们节目，我现在一定也有很多朋友啊，无论你是不是啊，也不能这样啊，是教师的朋友们，你们就节日快乐啊。对，今天确实是不用上学辛苦了。 怎么了呢？怎么突然冷了下来？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想讲什么？ 我刚才就想讲，就是说介绍出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吧。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在业界非常这个资深的老师，对吧？ 业界非常资深的老师啊。 就是我们的游戏制作人王山，欢迎王山。 大家好。 哎，王山很腼腆的一个妹子啊，非常 有点不好意思。 对，第一次参加电台节目啊，有点小紧张。 啊，没关系，你知道吗？一般第一次都是最好的。啊，这个你看我这一说怎么经常冷场呢， 气氛突然尴尬。 对对对，然后说今天嘛，教师节快乐。对，没错，今天就是咱们的教师节，是吧？然后呢，今天呢主要说咱们给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再聊一聊这个游戏的音乐啊。你其实你想，咱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你经常那个背后，你比如说哎，王者荣耀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在耳边，现在我哼唱不太出来。 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王者荣耀那像那种背景音乐是这样， 全军出击，嗡嗡嗡嗡嗡。你这是咱们这电扇今天风开大了吧？感觉 就是这样，你知道，就是一种背景音乐，你知道，它有一些游戏音乐啊，你放心，一定不会是有人在唱的。因为那 其实我觉得游戏音乐还挺重要的，因为最近玩这个绝地求生，每天这个音乐就在我耳畔响起啊，就诱惑着我去打开电脑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好像吸引我的不是那个游戏本身，可能就是在那个声音在召唤着我。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觉得吸引你的一定还是游戏啊。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的责任感。 对，我觉得咱俩聊这音乐，游戏音乐都是有点外行了，是吧？今天呢，咱就让王山带咱稍微了解了解，因为咱以前只是玩啊，甚至有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都把这游戏音乐直接开到最小或者关了自己放歌，也是有的。但是呢，也有不乏有一些好的游戏，你比如说像魔兽世界呀，他们也办了很多年的包括专门的游戏音乐会。还有很多游戏音乐呢，也创办了这种音乐电子节啊，可以说是已经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和趋势。那我相信，如果能发展成这种趋势，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讲，它都有其一定存在的价值，肯定不如游戏，是吧？它是跟游戏一个相辅相成的，是吧？当然，游戏主程序还是一个主要，但是音乐有时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灵魂作用。 所以说，我们每天玩游戏，同时呢，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长知识啊。其实这个游戏音乐也是艺术之一。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活力982"，或者在哔哩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那有的人说，刚才我们说对了，就是 我拿 buff， 不是，是这样啊？你说对了， 敌军还有五秒。 还有5秒到达漫游战场，先进一小段片花。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周日的晚上，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继续祝大家节日快乐啊！祝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徐可。 今天呢正好是周末，是个教师节，我们的老师呢也趁着假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虽然这是一个周末的尾巴了，可能大家开心也开心不太起来，但是依然要祝大家周末快乐的周末晚上，我们一起来到了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在这个小尾巴上还是开心一下。 好好好，赶紧欢迎出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王山大美女，欢迎王山。 欢迎王山， 大家好。 王山其实刚才你看说了半天，咱俩光说了，王山没怎么说话啊。王山小时候教师节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教师节好像小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教师吧，教师对你有什么感觉？老师 不，教师节，你知道我问这个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小的时候的教师节对于孩子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因为多多少少你要祝老师节日快乐，这可能是家长分 不下。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在心中的那份敬意。 对，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老师在我的印象是比较凶的 啊。是吗？你小时候经历的老师 对 有怎么严厉过你的这个经历吗？ 啊，倒没有严厉我，但是啊，我的班主任小学的话是一个女老师， 嗯 啊，是比较厉害的。 好像小时候这个女老师多一点。 不是因为这样，就是老师嘛都认为就是他一定要逼出每个学生的极限，他一定要就是说这样，你知道吗？如果他要和和蔼蔼，比如说怎么样，那就不能达到这个严师出高徒，是吧？咱们有句话，或者说呢，咱们就叫要给你暴击，你才能成长，对吗？ 生活的暴击教我们成长， 是的，是的。 所以王山在那个无数个教师节中，你在上学的日子中，你有没有给老师写过贺卡或者祝愿的话？ 啊，印象中好像是有，但是也不是我主导的，也就是跟同学一起。 哦，你还记得你写的是什么话吗？ 没什么印象， 事隔多年，快乐这种啊， 一般就是一个简单的贺卡，上面写祝王老师或者李老师或者某位老师节日快乐。 对， 那李可呢？ 其实我对教师节还是挺有感触，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是一位老师，所以就是我家里就住着一个老师，但是我依然很怕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长辈就是老师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对这个教师节很重视，因为我觉得老师确实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虽然我有一丝的就是刚刚王山说的那种害怕，感觉老师很凶，但并不是畏惧，是一种敬畏，就觉得很尊敬。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是会跟老师发祝福，今天我给老师发了一个祝福的话，你听听啊，徐克，我说希望老师现在的学生能让你少一点生气，多一点得意，少一点着急，多一点满意，然后希望老师能够保持健康，天天开心， 只能把我都带走，是吧？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让老师天天开心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老师看见能不能走心啊。你这话行行行，聊了这么多，反正也 是 所有教师辛苦了，是吧？反正当年也是培育我们的一代。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最近发生两天发生的游戏资讯吧。不知道咱们的水友还有咱们的王山啊，玩不玩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这款游戏呢？ 啊，这款游戏我倒没有玩过。 那你听说过是吧？ 对对对， 吃鸡这个是吧？ 吃鸡。 对，那这款游戏呢，近日是采访到了他们的创意总监啊，也就是频频出风头的这个算是 Brandy Green 吧。啊，期间呢就了解了一下他们对于游戏定价的这么一个，因为之前《绝地求生大逃杀》呢，它处于一个游戏的一个内测版本或者说公测版本，它还没有正式发行。那当问及它正式发行的时候呢，它坚决表示正式发行呢还会强定定价在$30，不会进行涨价，并且呢对于主机的移植问题它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考虑，大家也可以不用操心啊。它坚决表示到呢，这是一款你可以玩5到10年的游戏，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个《绝地求生大逃杀》在日后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也听说这个《绝地求生》现在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了，不知道我们的水友有没有给他做了贡献的？ 不知道了，那就 那除了这个最火的网游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一直很火的手游《王者荣耀》。那《王者荣耀》的策划东尼呢，好久没有透露新的内容了。昨天中午呢，他也发表了长微博来介绍《王者荣耀》技能优化的问题啊。这个每个英雄呢都有不同的技能，目前呢技能描述中使用到了很多非量化的词语，比如说大量、巨额，这可能对于玩家来说有点困惑啊。有的时候想了解具体技能感到非常的模糊，所以呢接下来王者荣耀会首先呢将这些非量化的词语改为具体的数值进行表述，比如说之前描述的短暂减速之后等等，就这样的词语会减少，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减速30%之类的。那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新英雄庞统，这个 Donny 的则表示技能比较复杂，上手难度也会非常的高，技能呢还是可能会再往后拖久一点才能出这个英雄。 没错，那研发一款新英雄也是很费事了，反正以上呢就是我觉得这现在这些资讯都是围绕着咱们现在比较火热 的 这一款游戏啊。那不知道咱们王山平常玩不玩什么游戏啊？王山 啊，其实在入行之前我是不怎么玩游戏的 啊。 然后入行呢，对， 入这个行你要不玩游戏是吧？入行之后， 对对对，因为工作需要就需要玩了。然后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合作的一些产品也你自己也会去玩一玩。那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王者荣耀 也是你们合作的 啊？不是不是，我们也有玩。其实王者荣耀的音频的话，它音乐应该是找的国外的制作团队 哦， 对，然后没有找， 不过也是找的撸啊撸那个吧。 印象中是听他们说音乐应该是找的汉斯季默 哦，明白 哦，汉斯季默就那个偷袭珍珠港啊，还有那个加勒比海盗，哎，有加勒比，反正好多大片 的 音乐都是他做的， 对，他是好莱坞的这种配乐嘛，就是电影这一块。 对， 得过很多奖。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行行，不用不用给他们这个音乐再弄这个了。那这个王珊平常打王者荣耀怎么样？跟同事这关系相处的？打完之后大家就恶化了？ 倒不会吧，因为其实我玩游戏的话，我还比较喜欢跟陌生人玩。 哦， 对， 就是你是喜欢独狼单排那种？ 对对对， 是吗？ 对，然后其实同事的话也会一起玩，然后我的那个技术应该算中等吧。 那来吧，珊珊，虽然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就不客气了，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直接问你亮出你的段位。 段位应该是黄金二段。 那可以，我们俩是战友。有可能咱们曾经匹配到过。 是的。 那一般玩什么英雄 啊？我玩英雄的话可能会以刺客或者射手为主。 哇，这么激进啊。 看不出来啊。珊珊这么一个腼腆的小姑娘竟然是玩突进的，像我都是肉这种。 对，就是因为你看着是吧，就是 比较肉是吗？ 说珊珊继续。 其实我是觉得像肉的话，我会觉得他动作会比较慢，然后我性格是比较 无趣。 对，我性格的话会比较就是冒进一些，然后喜欢玩那种动作快一点。然后 金轲吗？难道我听你描述半天？ 差不多，还有兰陵王。 兰陵王， 哇，都是男性角色。看不出来珊珊这个是一定有个小宇宙。 射手呢？ 射手的话可能最开始一直还是玩鲁班可能多一些。 那咱俩差不多，我也想玩鲁班，感觉你可以躲到后边一点。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挺厉害的，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战绩还是都是靠队友在硬带到这个段位上，我一般都是肉和辅助相对多一点，就只要保证自己不死 啊。最近其实我发现了一款游戏跟王者荣耀的玩法还是蛮像的，叫那个元素王座。 我知道那个，之前不是，对，我知道，之前不 是 炒得很火吗？那个， 对，它也是手游， 炒得很火那个，也是 MOBA 类的这种， 对对对， 竞技类游戏， 对，它的玩法跟王者荣耀差不多。 看来，那你刚才说了是因为接触了这个行业，然后开始在玩游戏，那你是怎么接触上走上这个行业这条路的呢？ 就是我觉得是缘分吧。其实我们公司它是做音乐，其实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把它跟游戏就是联系在一起。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不是要找工作嘛，然后当时我们公司的老板就来我们学校了，就开讲座啊，不开宣讲会。对。 怎么回事，王珊？你当时老板来学校是一个 那就是宣讲会嘛，就是企业招人然后就因为他的那个是招音乐这一块的，然后因为我从小也是比较喜欢唱歌，对音乐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去试了所以就这样。 那当时有听说是游戏音乐，会不会觉得有点挑战？ 是的，其实我在入行之前是比较对游戏会有一点点偏见。 说说怎么回事？觉得就是不务正业。 对，传统的这种思想，你会觉得，老玩游戏就是不务正业啊，或者说男生就不爱学习，就去玩游戏了呀。 所以上学是绝对不会接触 这 种玩游戏 的。你要爱学习，怎么会玩游戏？ 所以上学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接触这些人，也不会接触这些游戏这类东西的。 是的，是的。 那王珊，你当时在面试的时候，你老板问你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把你招进去了呀？ 而且老板怎么会招进来带着深深偏见的一位同事呢？ 其实我说实话，我的专业跟音乐基本不相关，我学的是工商管理这一块旅游管理。 那也相关呀，那这公司有关吗？ 对，旅游管理这块然后音乐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当时问的什么问题是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那当时老板有没有后来透露，就是说王珊，其实我招你最大就看中了你什么什么，有吗？类似的这种。 倒没有吧， 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 那肯定是王珊。 我觉得老板一定是最看不上王珊这种对你们的不屑，就不屑的跟你们这都不务正业，怎么就能成气候了？然后老板就说：“我一定要招进来，让你看看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 我觉得老板更多的可能是当时跟王珊打了一把王者荣耀，这人挺厉害的。 那 时候 没有王者荣耀， 对，当时王者荣耀应该还没有。 类似的一款 小丫头，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那王珊，你大概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的？我们大家也比较好奇嘛，因为不是很了解这个。 明白，是这样的。其实我的工作的话，我还算不上一个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因为公司有专业的音乐老师， 是有分工嘛？ 对，有分工。那我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就是去跟研发厂商， 去跟市场啊这些。 对， 其实蛮有趣的， 对， 是一个跟人沟通的 就是跟研发公司他们去对接。然后呢比如说这款游戏如果我们来配乐，那我也会负责整个产品的一个跟进。 音乐的过程中需要沟通嘛，比如说他们要什么，我们制作老师的一些理解，我可能要去做一些传递。 那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专业储备的，因为他要回来描述这个这个叫什么合作方他的这个意愿和想法，然后再跟音乐家转述清楚，包括这个灵感的构建啊或者什么。 对，其实也是一种积累吧。可能刚刚入行的时候，我对很多东西还是不太清楚，包括说音乐出来到底符不符合这款游戏，其实我们是没概念的。但现在就是可能工作， 由于自己也深入游戏这个坑啊，现在突然觉得符不符合打一把吗？ 对对对，包括说其实现在我们音乐做出来，我们可能会自己先听一下，我们觉得有问题可能都会打回去了， 是 对， 就会跟老师说，哎，这个可能不行，你要怎么改一下。 哎，那王珊，你看你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接触也肯定不少的这种研发团队或者客户。 对。 那你听过最奇怪的一个对 我刚刚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客户有没有那种很奇葩的要求？梦幻，又带着一点刺激，有没有那种？ 对对对，两位主持人看来非常就是有，应该是有同感嘛，之前有接触过。 因为你知道，曾经我们这边在配音的时候，你知道吧？说你要声音有科技感啊，要有这种 未来感、 齿轮的感觉 啊。 我说什么叫 深邃感和沧桑感？ 对对对，这其实是我们作为第三方，也就是说外包公司，就是一直受的一种苦恼吧。 就是我之前传朋友圈热传的，我们是甲方那个。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确实会遇到一些相对比较奇葩的一些客户的要求，但是没办法，我们做商业音乐肯定是要符合，首先符合游戏本身，再一个也要结合就是研发商他们的一些想法。也会碰到那种就是他要的东西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就是 冲突的。 他自己也是有矛盾的，是吧？ 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也说不太明白想要什么，就是那样，就听到了就知道是什么样的。 是，比如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形容词，我想要大气，但是呢，就是不要那么就是 磅礴的。 对，他又希望就是哎，情绪又可以平淡一点，但是可能大气他就不会太平淡。 对，因为你想嘛，咱们都知道。我就拿魔兽世界举例吧，听的音乐比较多，大气一般一进包声，呜嘣嘣，叮叮嘣嘣，就那种啊， 对对对， 噔，砸铃叮叮叮，砸铃叮叮叮，然后得咚咚。 太难了，这个大气又不能，我想到了一个音乐，《新春序曲》。大气又 不 磅礴， 其实大气不磅礴也可以，就是它要那种平缓的。你比如说，就是整体的感觉，音乐，比如说参与的乐器很多，其实这就能塑造一种很大 气。我觉得我说的这个特别符合 这个。但是音调上下呢，不跳过五个音调，这样就不会让你显得很磅礴，而且不用低音比较多的这种，可以用一些平静的感觉。 对， 想象一下，我们玩王者荣耀的时候，背后放个新春序曲，噔噔噔噔，然后全军出击。 那不会，那肯定要符合一些这个游戏的这个大体的，是吧？ 对， 大体的一个对。 对，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客户，或者说最困难的一次研发？ 其实说实话，每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能 这么难吗？现在公司做业务这么困难 啊？其实这个挑战指的是 每次要求不一样吗？ 对，每次要求不一样。其实你要满足，其实它有时候不在于这个项目的大或小，这个游戏的重度或者轻度，它可能就是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各种意外啊。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嘛？对，你比如说最近的， 最近的呀。最近其实我这边对接的还好，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别的同事他们对接的有一些会有一些其他的意外状况。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同一款同一个场景的音乐可能要改很多次都达不到要求。 是。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公司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会更换制作老师去尝试重新制作。 直接换老师。 对，因为就是音乐这种它也算比较艺术的嘛，然后如果老师他的这种思维局限在这一块的话，你要让他改其实是有点难的。那我们最 一个人一个特点。 对， 对，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更换老师。这样去做。 是。 那是不是公司也会有就是不同风格类型就是专长的这个音乐老师，比如说找做这类的就找这个老师 啊？对对对，会有。其实我们在招聘制作人这一块门槛一直是卡的会很高。因为会觉得老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了，这个品质肯定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对于老师，首先他综合的一个制作水平要有一个把控，再一个我们会也会很喜欢，就是他会特别擅长某一款某一种类型的，比如说可能他会擅长民族， 或者说擅长欧美这种管弦乐， 嗯， 或者说在擅长这种日韩 小众一点的， 对，日韩一点。 擅长民乐也能做游戏音乐吗？ 会啊， 可以啊。 王者荣耀的背景音乐，大家想一下啊，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突然后边背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不就我刚刚说的后面？这不就我刚才说的后面想着新春序曲吗？大家噔噔噔噔噔噔，全军出击。 所以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啊、 就是它游戏本身是一款魔兽或者说欧美题材的，那音乐肯定是也要就是欧美， 而且是符合文化。 对，那我刚才说到的民乐，其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也有三国题材的， 嗯， 对吧？西游题材的， 哦， 对， 对对对， 那这些。他肯定就需要中国的这种音乐元素 来 表现。 原 来 接触的什么仙剑什么也是有古风的感 觉，对对对 对对对，是的， 嗯， 还是要文化对文化，是吧？ 啊、嗯，是是是。 那你看上半场还一点时间，王山，你有碰见过最怪的一次配乐吗？就是主创团队要求的特别怪异，比如说最终他就采用了这种特别怪异的，有吗？就是你认为他 可能 需要一个唐伯， 你觉得他可能不会选这个方案， 采取了一个特别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这种， 说实话印象中没有，就是一定要让我想、哦、我还想不起来，但是这种现象会比较普遍一些，就没有、 啊、 对，就没有特别印象很深刻的，但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给的一些专业意见他客户他不会去采取、 哦、 对，他会觉得 他就是觉得 对自己的想法， 用我们制作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审美有高低。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制作方呢应该多向大家来征集这个意见，就是比如说先放出去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对吧， 对， 看喜欢哪一个背景的相对多一点、嗯、让用户来说话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嗯、所以 但是你这个提前让用户说话他没法说呀， 就比如说 游戏还没发行呢， 就比如说有三个背景，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嗯、说有没有适合玩王者荣耀时听的音乐，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大家玩游戏的时候不就听里面的音乐吗、嗯、 当然不是啊，一看你这就是游戏出入者呀、 啊、我觉得得听到里面的 Trouble Q 那个是音效 啊，那个是、 啊、 但是 音乐还有， 但是 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音乐就是王者荣耀自带的那个音乐再配上这个音效的话我觉得是蛮 OK 的，然后他就觉得要配一个不够带劲，他觉得这个音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发朋友圈那人一定是个网瘾少年，因为带一些人玩的很少 天天长期单曲循环那个音乐， 因为玩的很少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这背景音乐，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有三种背景音乐比如说可以切换，玩家可以根据自己就是来这样转换 个人喜好， 对，至少有比如说一两种或者什么可以切换、嗯、我不会听腻啊， 那也不会， 嗯， 因为首先游戏的背景音乐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就是一种伴随感，它不能喧宾夺主 啊， 它不能说你玩一款游戏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个人唱的一个音乐，那就不可能、嗯、它永远是在背后一个铺垫辅助， 但是有的人喜欢温柔的陪伴，有的人喜欢更暴烈的陪伴，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你就引发了，那就是很多人会在玩游戏的时候开自己的音乐，比如说我就是想听演员，我就是想听很多歌曲、嗯、他觉得听这些歌玩游戏我不用听那些游戏的背景音乐、 嗯、 我可以打开音效，比如 Triple Kill Trouble Kill 都可以，对、 嗯、 对， 所以可能我们也这样更了解到游戏音乐制作的难度哈，可能也是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游戏上体验的可能， 对， 哎，还是要跟他们说声辛苦了，肖师姐他们也辛苦了，嗯， 对，人人都不容易嘛，你要这么说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今天谁容易是吧， 是 不能这么往里边说，就是说哎反正呢从我个人看啊，王山， 嗯， 反正就是你说这个游戏制作音乐啊，我觉得也是，怪不得现在有时候玩游戏，可能那个音乐那么不对耳，原来都是这个研发方，不是研发方，就是这个甲方， 嗯， 他最后听的可能自己选了就定了，他不听专业意见，对不对？ 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啊、 是因为相对来说，像国外的游戏，他们就是大家会听得很爽一些， 嗯、 那国内我觉得第一是因为 咱们先进半年广告 啊、哦，好的。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徐可， 我是李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这个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活力982，或者是通过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互动。 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就是我们的算是游戏音乐制作公司的王山。 欢迎珊珊， 王山大美女，欢迎王山啊。然后这个咱们有水友说了，这个说啊，没事儿，丫丫，他可能第一次看啊，不太了解。然后今天其实咱们跟大家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游戏音乐嘛，不知道咱们的水友，包括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款游戏音乐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哪款游戏音乐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反应。王山先说，有吗？ 珊珊先说，他听到的太多了，可能 我会觉得啊，使命召唤，或者说魔兽世界。还有守望先锋。对，这一类的。 你能哼哪一个吗？ 我倒不能哼，但是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氛围感特别强啊，就会给玩家有很强的这种代入感，这是我觉得很不错的。然后像魔兽世界就更不用说了，就经典的一款。 一个音乐吗？ 对， 魔兽的音乐确实还是，我没有玩过魔兽这游戏，但是我去现场听过一次暴雪的 音 乐会。哇，我当时真的是被那个气氛有燃到，因为我后来看了魔兽那部电影，你知道吗？ 对， 里面的台词，然后就什么黑暗涌现光明，光明源自黑暗，就那种感觉，然后又想起那天音乐会的现场，确实还是挺燃的。 是的，其实去年就有魔兽那个音乐会，今年好像也会有。 对，我就是去年听的，去年听的。 今年也会有。 对，今年也会有。 什么时候大概是？ 我听就是好像是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但是具体的时间我不太清楚。 好，那李可呢？有没有意见让你想出来的这个？ 我简直太想说这个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共鸣。 什么？ 欢乐斗地主。 比如说他的音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不觉得我一哼就非常有欢乐？ 我怎么对这音乐没印象？ 难道没有吗？王山， 我只知道杜少 阳、 王炸。 对呀，这是你说的音效。 那你的音乐， 然后背景你忘了吗？就是那个敲锣打鼓那个。 对， 我不是。 它主要是这个，主要是在旋律这一块。 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 好 吧？这个音乐简直了，然后一会儿再配上你的王炸，咱们俩来一段，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游戏音乐有什么熟悉的啊？但是我脑海中，如果你说第一个能让我熟悉出来的音乐，就是这个。大家听啊，我把电乐拉下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超级玛丽，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应该游戏音乐 啊， 这个非常洗脑。我不知道王山，你要从游戏音乐制作角度来讲，他这个游戏音乐虽然制作 来了，我的来了， 稍等，虽然这个制作的不难，但是这个是不是算我觉得很成功的一款？ 也是，其实我觉得游戏音乐不在于它制作技术的难易程度，我觉得它的成功就是在于第一跟游戏的契合度，再一个就是给玩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可以代表这款游戏。比如说你一哼，哎，我就想起这是哪款游戏。 对，其实就像是我们看电影和电视剧一样， 对， 有时候那个电影的内容可能随着时间我们会淡忘，但是只要那个旋律一响起，当时看这部剧时候的心情，还有那个时候那个年纪，好像就会浮现在那个就脑海中的感觉。 对，音乐就是一种记忆的符号，所以我觉得不能用就它简单难或者来去评价。 而且刚刚许可说一点挺好的，就是说音乐它是不能喧宾夺主的，但是它一定是锦上添花的。 是的， 就是 你的斗地主， 这个音乐简直太洗脑 了。这个斗地主， 这个游戏简直太锦上添花了。 许可， 你听到之后一定会记得的。来走起。走起！ 别，太不好意思，你这样真的很尴尬。 对二，王炸。 好，收起你的，收起你的。 等的花儿都谢了。 对，要不起。 啊， 是。 就像这种音乐我觉得是比较洗脑。 你能不要在这装清高了吗？我就不信你没有玩过欢乐斗地主。 我还真的没玩过、 啊、 我真的没从手机上玩过这个、 啊、 对， 就是这就是那个音乐，就是每次你一点开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洗脑、 啊、其实像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类似于斗地主啊或者棋牌的、嗯、他们就会用这种经典的音乐来做参考，说哎，你要做的跟他差不多， 就感觉 对， 就很喜庆、啊、因为本来玩这个大家就是一种娱乐嘛，消遣，然后又很快很开心的感觉。 对对对， 是、嗯、那王珊，那你们公司一般音乐的这个成就作品就是有哪些呢？能简单稍微介绍一下、嗯、 其实单公司来说，国内的研发上我们80%以上都有合作啊、包括一些大厂啊，就是完美啊、腾讯啊这样的公司也有。那小到产品的话，我举两三款近期上线的吧。 好 啊、可能有就是玩家有玩过， 说 啊、野蛮人大作战 哦， 大家 有玩 过 哎。 啊， 那我知道这款游戏最近要上 啊，它其实已经 上了，已经上了 。 其实它最近还蛮火的。然后看了之前有一个数据调查，说现在受大学生欢迎的游戏，其中它就是其中一款最近的。 啊、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游戏？你简单介绍介绍。 它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呆萌，然后比较搞怪，就是那种去吃蘑菇的这么一款游戏。 哦， 对啊。 那个音乐你们当时、 它是像素风的这样子。 哦，那就跟我的世界那个差不多那意思是吧？ 什么意思？什么叫像素风？能不能不要用这么学术的？ 像素风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就 是不是有点像超级玛丽那种颗粒感？ 啊，对对对对，会有一点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啊，就是游戏它也可以就是回归哪一些经典的这种画风嘛。 嗯、 那包括之前还有一款上线的那个寻仙。不知道有 啊，寻仙之前我在看 到过，这个听起来这个 名字是一个角色升级 很梦幻的感觉。 对，他就玩任务呀、嗯、就是他这款游戏就会偏民族一些，那么里面的音乐音效就是就像刚才说的中国风一点 啊。 对， 是是啊、嗯、然后还有吗？ 啊、还有比如说日式的一款叫 EVA 啊、嗯、这个就大家基本都知道了。 对， EVA 破晓，但它其实同一个 IP 它会有不同版本 的 游戏 系列。 对，不同版本的，可能是不同公司开发出来的，不同公司发行的。那么我说的这个 EVA 呢，是新浪他之前发行的一款游戏、嗯、那像微博上他也会做一些宣传 啊、嗯、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反正王珊公司的这个作品呢，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要展示的一个，是吧？这个应该是星这个带来的这个 CG， 咱们先说名字吗？还是先让大家看？ 哦，这个事发突然，那就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只是一款游戏的 CG 视频 啊。啊，这个音乐是你们做的？ 这个游戏已经上线了是吗？ 啊，这款游戏应该是两三年前做的。 对，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谁有玩过这款游戏的？ 嗯，其实做的是一款很大气的这种感觉哈。 对啊， 像他这个音乐你有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当时你没参与这个？ 啊、对，这个我没参与啊。 你刚才谁有说《星际争霸》是这个游戏吗？ 啊，不是不是， 哦、 是 可能大家以为误入了这个 电 影中， 对，有点类似这个游戏。我看看啊，它这名字应该是《星战》的那么一款游戏， 对， 是吧？是一款《星战》的、 啊， 对， 就科幻题材的这样子的。 对， 嗯，这个是题。大气但又不磅礴的那个客户吗？ 这个不是， 这个 不是 啊，这个还是科技感和未来感更强一点。 对对对， 感觉珊珊现在提到现在的工作，好像更多了一点兴趣啊，不像一开始对于游戏的那种偏见了哈。 啊，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转机，或者是什么样的事儿，让你改变了这种看法呢？ 其实刚入行就自己在给自己说，那你。 干一行肯定就要爱一行，那你得去了解。 先给自己洗脑。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有偏见的原因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对、嗯、对，其实我的工作因为接触了很多研发商，就是游戏开发商、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感觉到做一款游戏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很不容易，那就会觉得哎，其实一款游戏也算是别人花了很多精力 富裕的孩子吧、嗯、 对对、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对游戏现在有也是一种哎，觉得很不错，它是一个艺术品了、 啊、嗯, 嗯，没错，确实啊， 对，但是说实话啊，这个还是多做精品多做精品，这肯定是固然的，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哎呀，最近这个有一些小就是国内你知道吗，它老有一些病毒游戏你知道吧，这些植入的最近、 啊、 我也是觉得这个对于 咱们游戏的大环境，怎么了你被病毒了，说 不是，就是你有时候点开网页总有那个什么来一刀9999级这种，你知道吗、 啊、 这种很无语这种 弹出的那种网页游戏哈， 啊，反正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个人一个玩游戏的体验呢，我也是觉得咱们国内游戏这几年势头非常不错，其实国内研发的很多游戏这几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你包括农药是吧、 嗯、 咱甭管说大家觉得它、 有没有借鉴 觉得是怎么样，对，但是我觉得这么一款纯国产游戏能得到大家高度认可，而且能够这么的成功，做的也不错，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未来几年没准就变成咱们大家都玩这个国内的游戏也说不准。 而且我觉得农药它的成功更多的不只是说它借鉴了、嗯、或者它的源头来自于哪，而是它改变了一种游戏的方式哈。现在我们在手机上，它可能就是带来了一种手游的对网游的一种更新，可能我们以后会更多的选择手机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去更多人去体验游戏，我觉得未尝不对游戏发展是一件好事儿。 嗯， 对，是的， 嗯， 因为现在像移动端就是硬件越来越好了嘛、 嗯、 那可能以后会支持更多更重度的一些游戏在手机上， 嗯， 所以说游戏的发展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嗯， 哎，那这个手游好像和网游体验用户体验上肯定不一样，那在做你们有没有尝试做这种手游的音乐 啊？其实我们做的80%以上的产品应该都是 手游。 手游 啊、 哦、对， 那这个手游和网游的这个对这个客户的要求上会没有什么不同 啊？其实游戏音乐本身是相同的，只是说声音的处理可能有点不一样。 嗯 啊，比如说音乐出来，如果是在电脑上去播和在手机的这种设备上去播，它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会在做之前了解这款游戏是网页游戏还是说手机游戏。 嗯， 那这样会利于老师在做的时候对于音频的一个输出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哦 啊， 就是它这个效果到时候放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呈现哈？ 对对对，会考虑设备。 那就讲讲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 嗯， 这个就 更技术上了。 对，这个可能会偏技术上一些 啊。 就是有没有感官上给咱们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你比如说， 嗯， 是端游的音乐要出来是怎么着？是要厚一点，还是说手游的要薄一点，还是怎么？ 啊，其实这个还是会跟游戏类型不一样。比如说，它是一款很重度、很写实这样的游戏，那音乐肯定也要比较写实，要厚一些可能、 嗯、 如果比较休闲的那可能就会轻一点，音乐也会相对轻一些、 哦、 它跟它是端游还是手游这个关系倒不是很大。 明白、 嗯、 明白， 可能因为播放设备的不同，它的这个游戏效果最后呈现出来也会有所不一样。 是是， 嗯， 那王山你说你从事这个游戏音乐啊、 嗯、 这个行业，那你觉得国内的这个游戏音乐你觉得怎么样呢？现在制作了很多的制作人， 其实国内的游戏音乐还在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嗯，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还在一个初期阶段，因为中国就是在游戏的起步本身就比国外要晚，那么对于音乐这块其实在研发包括玩家都没有那么重视，对吧？就像主持人也提到，可能很多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把音乐选择关掉。嗯，但是我相信啊，以后可能其实音乐它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是玩家必须要有音乐，要不然他会觉得哎，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一样。 嗯， 那么其实现在国内的游戏音乐它已经是成这么一个发展趋势了，只是说还没有像国外那么的成熟。对， 嗯嗯，那未来你觉得在游戏音乐这方面它的发展趋势或者是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这不好预估吧？ 我相信肯定是越来越好，而且其实就我工作的经验而看，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游戏厂商它在音乐的投入和比重已经增加了很多了。 嗯、 那么可能未来2年、3年、5年，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对， 肯定是越来越好。 对，怪不得早期大家都自己放音乐呢，那会儿不重视，他制作出来的音乐也可能很无聊，大家听着听着就关了， 嗯， 是吧？那个， 对， 确实，我觉得声音其实是，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看电影或者电视什么，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哈， 对， 就是音乐和声音，就像咱们现在玩这个绝地逃生，它虽然就是说一进去之后有一个那个音乐，绝地求生，我刚才说成什么了？ 绝地逃生， 就那意思呗，对吧？但是它，虽然就是说只有那一进那个房间之后有一个音乐，但是你进去玩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没有音乐的，但是它那个声音的层次很好，比如说那脚步声啊、开门关门声啊，让你来判断敌人的方位，还有枪声，枪声，对，所以很多玩家就说，当你用音响来玩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耳机的体验更好一点，去全方位的沉浸在那个游戏的世界里的感觉。 那其实游戏音乐你从事这么多年啊，王珊，你觉得包括你之前自己业余时间你也喜欢音乐，你也爱好音乐，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这几年 啊，就音乐这一块吗？ 对，就光游戏音乐，咱们不谈什么业务这种。 其实游戏音乐说实话刚开始我也觉得它可能也就只是没办法需要有一个声音而已，但是我自己渐渐做着，包括接触很多一些就是有追求的一些 有追求的， 对，有追求的一些游戏开发商，那么我其实也渐渐觉得其实音乐真的非常重要，那么好的音乐它真的是给游戏加分的，是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效果，而且我现在可能也是职业的一个这种问题吧，所以我玩游戏我是必须要有声音的 啊， 然后你会分析就是去想 对 怎么样会更好一点？ 对，会有时候哎，听到很好的就很兴奋，可能会去分享一下。如果听到不好的，哎，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可能应该要怎么样一点，就会潜意识会有这么一些感受， 就会有一种职业习惯在里面哈。 对， 哎，确实啊，这个突然就感觉这个游戏的音乐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背景的音乐更好一点。 对对对，那王珊，你平常除了游戏音乐，你可能平常也听歌什么的吧？ 啊， 你大概喜欢听什么类型的呢？ 如果是游戏音乐这一块的话， 不，咱不局限游戏音乐 不局限， 对对对，就是你肯定也得跳出工作啊，平常也得听点歌什么的。 对，那其实生活中我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就是当下流行的呀，或者说以前比较经典的一些，然后歌手的话可能会喜欢类似于莫文蔚啊这一类的。对， 属于这种伤心情歌啊，也不能算，我那应该算什么？ 有故事 啊，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反正乍一听就是王珊应该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安静安静那种性格。 我想静一静， 倒不是， 啊，也不是。 其实生活中还是比较燥的。 哦，真的， 对， 比较燃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是的。 啊， 可能生活中比较燃的人，有时候会想听音乐放松一下啊。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听音乐，我会选择听一些比较安静一点的。 是造起来没人嘛，多孤独啊，这个。 是的， 对。那王珊平常工作重吗？繁重吗？这每周 工作倒不繁重，其实我们公司的时间是比较规范的，就8小时，有时候还 朝九晚五，就 对对，正常的朝九晚五，然后周末也不会去加班。 哎，那刚刚说他们做一个这个游戏的背景音乐需要一个非常费劲的一个过程哈，那大概一个周期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从合作方给你们开始谈判，或者到最后制作完成？ 这个问到点上了。对，其实如果说进展顺利的，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基本上 OK 了。那有不太顺利的，可能会去反复 修改， 对，修改可能周期就会长一些。那么正常的话，从最开始对接到最后做好，可能也就一个月左右。 那还算是。还是挺效率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就是你会对接很多嘛，很多项目，这个效率肯定一定要提高。 但是就是这一个月全身心的都投入在这个的制作上。 对对对，我像我们市场的话，可能会同时对接很多个产品，对，很多个游戏。那么效率是一点，是低一点，但我们肯定还是更看重的是品质，就是出来的东西一定好。对对， 那你们怎么去反复修改？是不是这个音乐制作师他们也要去真的听着音乐来体验这个游戏，他们自己也要从用户的角度来去体验？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一般是音频做好过后呢，给到研发商，让他们把音频放到游戏中，给我们录制视频，或者说直接把游戏的包体，就是 APP 那个应用的一个包体发我们，那我们自己去体验，哎，音乐在游戏中的一个效果，可以这样去结合 这样才能更真的感受一下这个哪儿不对啊，或者说怎么样， 对对对，再结合客户的一些反馈，那我们去做一些优化调整。 哎呀，那听了这么多，真是觉得珊珊好像这一共现在你是从事这个行业多长时间？ 其实时间也不算很长，三年多，不到四年。 三年多，但是感觉已经 是也不短了， 相对来说专业了哈。那为还是感觉已经，你应该已经接手了很多的这个项目，或者是这方面的工作。 对对对，项目是接手了很多了。 哎，那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选择这个职业？ 并没有， 并没有是吧？ 对对对，因为最开始也是自己的兴趣来的，那么接触了两三年， 不是不务正业吗？ 但我是因为爱好音乐进来的，对对对。然后对游戏的话，其实改观也是很快的，就是接触了一些公司， 是， 对，包括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游戏展，一些行业的一些交流，那么会对这个行业越来越就是认识了解。其实我现在是比较。热爱我的工作，对， 明白， 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兴趣哈。 对对对， 明白。那王山，你从这个其实比我们这要专业的游戏音乐的角度来讲，你比较喜欢哪款游戏的音乐？ 比较喜欢， 纯是你个人，对。你觉得哪款游戏音乐做的还真挺不错的？ 其实说实话，就刚才有提到，就是《使命召唤》或者说那个《守望先锋》，其实他们两款游戏都是属于这种战争。就是设计类的，对，是，对对 ，FPS 的这样的。其实它里边的音乐有些是会比较燃，那么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比较燃的游戏音乐。 那如果从你们就是接手了这么多的项目，或者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专业的角度啊，举个例子吧，就是守望先锋它的音频据我的了解，就是真的是非常专业，它会结合游戏的每个角色的人物，就是设定是什么样的，去专门设定它的一个音效和音乐，比如说这个场景的音乐，据说他们的音效还都是一些就实物模拟出来的声音。看了一篇报道，就是说可能会用一些厨房的一些工具，可能是 看来法机的这些声音全是厨房了。 对对对，就是一些那种金属，对对对对，这些模拟出来的，然后通过音效老师的后期制作，然后这样子去做的一些声响，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专业，而且是很 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对，它是真的是一个设计，它不单单是我直接套用一些素材去做，它是结合游戏本身的角色去做一些设计。 所以你觉得就是更贴近游戏，更好的为游戏来锦上添花，就是你认为比较成功的音乐游戏， 就是这几款。行，也不知道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游戏的背景音乐最能接受你的这个审美标准呢？那今天呢，其实咱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王珊啊，王珊大美女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给咱们算是解密了一下啊，其实游戏音乐制作啊，包括它的流程啊、时长啊，包括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点位。那其实王珊，你其实在最后要不然再对国内这个游戏音乐说一句祝福的话。 说句祝福的 啊，多发点薪水吧。 那就希望就是咱们玩家就是越来越多。 对 对， 关注这个国内游戏是吧？ 对 对， 希望这个研发商能够不要提那些奇怪的要求。 这个还好啦， 这个还好， 还在承受范围内。 对 对，三四年了嘛， 其实就是希望玩家就是多一点，这样的话肯定游戏厂商也会研发出更多经典的这种游戏。 好嘞，也是提醒大家多多可以关注我们国产的一些游戏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 B 站的直播账号，也就是漫游嗨翻天，你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可以点击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漫游小课堂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游戏背后的音乐啊，相信大家也收获不少，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OK， 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 我们明天见，拜 拜， 感谢王珊，拜拜 拜拜。